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北京时间八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我是主持人黄燕。提起北京的母亲河，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永定河。千百年来，它孕育催生抚养了北京城，是北京的生命之源，文化之根，和大西山共同构筑了北京城市文明的基础和生态屏障。所以呢，史学界有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之说。但是呢，咱们北京有大小水系80多条，对于居住在各个区的老北京来说，母亲河指代的河流是各有不同的。除了永定河，在咱们北京还有几条河流也被称为母亲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咱们北京的母亲河。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霍立平。霍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霍先生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母亲河，母亲河这三个字一提起来哈，就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长江黄河是被誉为咱们中国的母亲河，因为我们的先民就是生活和繁衍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那么永定河呢，是被誉为咱们北京的母亲河，因为北京的古代先民就在永定河冲积扇这个地域定居繁衍，从最初的简单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人口密集、商贸繁盛的一个都市。母亲河这个概念啊，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具体的、确切的说法？就什么样的河可以叫母亲河呢？ 其实呢，母亲河呢是一个泛称，是对于某一地域，基本咱们是行政区，与这个民族世代繁衍息息相关的这个河流，实际是当地人对这条河流的一个亲切的称呼。这条河应该说是这一个区域的一个大动脉，世代滋润了这片土地，养育了这方人民，成为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摇篮。所以不同区域的人们便把哺育自己的这条河流誉为母亲河。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了这方水土上人们的这条河，大家就把这条河叫母亲河。 对，实际呢，这条河呢，不论长短啊，不论那个贫贱，它基本是奔流不息，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养育了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咱们说用点这个比较形容词吧，就是它无私无畏的奉献着。比如北京城的诞生和这个咱们这个永定河有关。刚才您说了，它是在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冲击面上而形成的，这个北京城逐渐成为今天的这种大都市，所以这个北京人呢，亲切的呢把这个永定河称为这个母亲河。相对来说呢，母亲河呢是一个区域历史最为悠久，而且流域比较长、流域范围比较广的河流。 所以永定河被称为咱们 北京的母亲河。那么除了永定河之外，还有哪些河流在咱们北京也会被称为母亲河？但是它不一定是北京城的，它可能是某个区域的哈。 对，您刚才说这个区域呢，按咱们现在来说呢，就是早些年就是区县，现在来说就是各区，就是一个行政单位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河流。比如像咱们在咱北京吧，比如比较公认的，比如房山的母亲河是大石河，还有平谷的母亲河是居河，延庆的母亲河是归河， 归水河， 归水河。顺义的母亲河呢是潮白河，而昌平人呢亲切的呢把那个温玉河称为母亲河。 所以呢北京其实有好多条母亲河哈。 对， 除了咱们北京城的母亲河永定河之外，还有刚才您说的平谷的母亲河、居河、房山的母亲河、大石河、延庆的母亲河、归河、顺义的母亲河、潮白河、昌平的母亲河、温榆河。这样霍先生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吧。好吧， 行，咱们先说说这个大运河文化带上的母亲河吧。主要是通州的这个母亲河大运河，还一个是昌平的这个母亲河温榆河，另外还有密云的这个母亲河白河，还有这个顺义的这个母亲河潮白河。这几个区县呢都是在咱们三大文化带之一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带上。 咱们现在已经不能叫区县了，现在都是叫区了。 咱们先从大运河说起。因为大运河呢是这个北京的一条主要河流，特别是现在咱们说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它已经是一个京东的一个很大的一张名片啊，一张文化地域很深厚。实际呢咱们一说到这个大运河，一般的人首先想到应该是通州，是吧？所以呢通州人呢也那个将这个大运河呢称为这个母亲河。因为什么？因为通州古城的发展，当地的物产风情，无不与这个大运河息息相关。 是。 通州因为这个漕运通济而得名，这个漕运之河实际就是这个大运河。 通过大运河来运这个漕粮啊等等哈。 对，现在也被称为这个北运河。北运河呢只是大运河的最北部这一段。 对。 北运河海河的支流之一，但流通州区至天津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古称白河、沽水和陆河等，其上游为温榆河，源于军都山南麓，自西北而东南至通州北关与通惠河相汇合后史称北运河，发源于北京市昌平区及海淀区一带，向南流入通州区，在通州区北关上游称作温榆河，然后流经河北省香河县、天津市武清区，在天津市大虹桥汇入海河。自源头算，全河长238公里，暂流及航运干线自通州北关算，全长14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支流有通惠河、凉水河、凤岗简河、龙凤河。清以前，北运河是南北漕运重要河段，曾盛极一时，漕运停止后，作为海河干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防洪、引栾输水任务。 有史料记载，早在这个新石器时期，通州这个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了， 历史非常的悠久。 对，秦代呢就在这设这个郡县制，比如现在这个通州属于当时这个渔阳郡。秦始皇呢为了加强对这个辽东地区，就是现在的这个东北，主要是辽宁和吉林的东部地区的控制，最早在这儿修了这个驰道。也就是说咱们说白了就是古代的高速路，也被称为古代的高速路。当时叫什么蓟乡驰道，这个蓟是蓟县，就是现在这个天津的北边，它有个蓟州区，这个蓟县。 蓟门桥那蓟。 对，它是这么一个驰道，当时经过这个通州啊，这应该现在被这个公路史学家吧称为中国最早的这个高速路啊。到了西汉时期呢，因为这个通州地区靠近当时的这个蓟乡驰道而设立这个路线，这路是大路的路啊。它这个城池呢就在这个今天的这个鹿城镇，在当时这儿有一个古城村，像那个村还有。 是，这现在这路线故城遗址的这个考古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呢。正在做。到了东汉时期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多水，所以改这个路，就是公路的路，改为加一个三点水，改成了路线。实际现在这个北运河，说这个大运河的早年的一个别称也叫陆河， 是 实际它也是有这个关系的。所以呢从这个通州那个诞生那天起就与这个水有关系，可以说是因水而兴，因水而盛。通州人吧就是把这个大运河称为这个母亲河，我觉得应该 也很有道理， 理所当然，当之无愧。 对我这几次到这个通州区参加活动，听到这个当地人称这个大运河为母亲河，特别特别亲切。 是通州的母亲河，这是大运河哈，其实确切的说应该是北运河。好，接下来呢，扈先生再来跟我们说一说昌平的母亲河温榆河，其实它也是大运河的这个上游的源头之一，也是咱们北京北部的主要河流。 对，温榆河呢是昌平的第一大河，流经昌平的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所以呢被昌平人呢称为这个母亲河。实际呢这个温榆河呢发源于昌平的君都山，上源呢它由这个东沙河、北沙河和南沙河三条支流汇合，所以它的流域呢还是比较宽，几乎占了这个昌平的西半部，拆了整个这个流域。它向东走嘛，完了通过这个通州的通惠河，进入这个北运河，完了全长呢是 47.5 公里，流域面积呢是2478平方公里。所以说呢在这个北京城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温榆河了，应该说它的历史还是非常悠久的。所以呢这个北京地区最古老也是最早被开发的这个河流也是温榆河。 嗯， 当时咱们现在人可能想象不到温榆河，因为现在河道经过上千年的变迁吧，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窄一点，水流也不特别大，当年呢它是通船的。因为温榆河之名的这个来源呢有这种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温榆河的这个源于泉水温热，寒冬不冻，故称温榆河。这个榆呢是剩余的榆，也就是咱们说这个多余的榆吧，后来谐音为温榆河，就是榆树的榆，再后来呢温榆水，后来成为这个温榆河。第二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温榆河开河，咱们指冬天都冻了以后，到开春开河以后，两岸长满了这个榆树，繁茂成荫，河水清澈明亮，所以被称为这个温榆河。这是温榆河的这个得名的这种 名称的来历， 两种说法。因为每一个地名的由来呢都不是一种说法，它都有这两种或者两三种说法。温榆河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这个汉书地理志上，它就有这个温榆水的这个记载。到了北魏郦道元呢，在这水经注中对温榆河呢有了第一次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考证。到辽史中呢也称为顺州有温榆河，顺州就是现在这个顺义这一带，实际它还不是仅限于现在这个顺义这个地区，它主要是顺义以北，还有现在的这个昌平以南这个范围。到了元代呢，称为榆河， 温榆河的榆就是只有那个榆树的榆了哈。 对， 榆河。 后来又称为富河，富是富饶的富， 富裕的富。 对，最后又形成现在的这个叫温榆河。 温榆河，古称温榆水、是榆水、温榆水，海河流域北运河上源，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发源于北京市昌平区君都山路，温榆河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三条支流汇合而成，期间又有令沟河、清河、龙道河、灞河、小中河汇入，至北京市通州区通惠河口上游北运河北关分洪枢纽，始为北运河，全长 47.5 公里，流域面积2478平方公里。温榆河是北京历史上开发较早的重要河流，作为北运河的航运水源及京城北部的漕运通道，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温榆河历史上不仅是历代王朝的漕运要道，而且由于其水质洁净清澈，还是皇家宫廷、园林、湖泊的御用之水。 温榆河呢，曾那个号称的那个同邦铁底，就是具有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通航条件。 这个名称很有意思， 有点意思。您看那个同邦铁底，就是说白了，结实，就是河的这个河道它比较坚固，所以它能通航啊。相传呢，从这个汉代就开始这个温榆河已经通航了，它是从潞河，就是现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北运河，逆河而上，它就有这个漕运了。当时呢，到了这个元代。也就是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264年，就是开凿这个，对这个他所谓这个疏浚呢，就是开凿，把河道更为宽敞了，它更为容易这个通这个船了。到明朝的时候呢，因为修建这个十三陵， 皇家陵寝， 皇家陵寝，它又需要一些南方的大量的一些个木料啊、建筑材料啊，还有一些个粮饷啊，它都是通过温榆河运过来的。应该说，最起码到明朝吧，这个从北运河的坐船一直能坐到现在的这个沙河这个地方。应该说这个河还是很宽的。你比如咱们在这个海淀最北边有个这个双塔村，历史上这儿是属于昌平，昌平州嘛，因村落的这个一南一北各有一塔，所以 双塔 得名双塔。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粮食就是从通州通过这个温榆河向北一直能运到这个双塔村。 这双塔是有个码头， 它是有个码头的，这儿有这个粮仓，所以你看 这样说来，这个温榆河它应该说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它这个通航的历史更为悠久。所以现在呢，这个昌平区境内呢大小的河流大部分都是这温榆河的支流，也就是说它在这个温榆河的流域范围之内。所以把这个温榆河称为这个昌平的母亲河，我觉得应该也是当之无愧的。 刚才呢，霍先生跟我们说到了通州的母亲河北运河，说到了这个昌平的母亲河温榆河哈。接下来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密云的母亲河吧，这是白河哈。 对， 白河应该说也是流经密云的一条比较大的河了。 对，实际它也是这个大运河的一个上源，应该也是大运河的主要的水源之一。这个白河是哪儿？因为实际咱们说白河呢，有点陌生。但是要说潮白河，它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 对， 因为这个潮白河是这个白河和潮河汇流以后的下游的河道，被称为这个潮白河。长白河呢，应该说是广义上来说呢，是这个大运河的上源。它呢，和这个潮河，它在那个密云区境内呈这个 V 字形，也可以说成为这个英文字母这个 E 字形。你看它上面两个小叉到底下，到这个并了起来了以后，就成为这个潮白河了。实际白河呢，它是整个穿越这个密云的全境啊，自北出入这个峡谷以后，完了进入这个密云水库，它穿过密云水库，完了在密云的水库的西边出来，完了这个地方呢和这个潮河汇流，完了再向南流就是这个潮白河了。因为在这个没有修这个密云水库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向南流的，后来因为修了密云水库，密云水库大家伙也知道， 把水引过去、 对，把水引过来，而且他就为了这个给北京存一盆水，所以把这个密云水库称为北京的一盆水，它是这么来的。它主要是把这个潮河和白河的水在这儿聚在一起，完了再通过这个京密云水渠，完了再运到北京。白河呢，古称那个湖灌水、沽水、也称沽河、陆河、还有这个蓄河，蓄这个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蓄数的蓄。因为这个河中呢多沙，沙粒洁白，故称这个白河。又因为这个河道呢这个迁徙无常，所以呢当地人也称它自在河。它这河道来回摆动嘛， 这个一摆动就发水啊，这也不好呀。 对，也对，历史上应该也是有水患的。所以这个白河呢，在这个密云境内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穿越了绝大部分，主要它的西部，所以流经的范围也比较广。它的流域面积呢，在昌平区境内呢，达到这个320平方公里，可以说占着一个很大的一部分。近些年来，经过整治，这个白河的风貌呢，焕然一新。特别是流经这个密云城区这一段，河道非常宽阔。我们前些日子我去了一次，特别宽阔，而且边上做了很多景观，尤其到晚上灯一开了以后，特别特别漂亮，成为这个密云的一道很好看的景观， 亮丽的风景线哈。刚才说的这是密云的这个白河，那么白河呢跟这个潮河汇聚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潮白河。潮白河呢也是北运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了。刚才其实也说到它是顺义的母亲河是吧？ 对，因为那个潮白河呢主要流经的这个顺义。如果咱们看那个顺义区的地图，您看这个潮白河正好从这个顺义的中间流过，可以把这个顺义分为东半部和西半部，而且它是这个顺义区境内最大的这个河流，它应该说是也是滋养了这个两岸的土地，形成了沿河特有的这个风景，也为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生机，所以这个顺义人呢就把这个潮白河称为了母亲河，作为这个大运河水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吧，因为潮白河自密云流经这个顺义，它上边嘛就是密云嘛，应该说两岸的风光非常美，所以也被称为北京的莱茵河。这个在这个它的当地的这个地方志上，还有这个百科书上也有这种说法啊，因为还是很美的。实际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潮白河的上源就是两个支流，一个是东边是潮河，西边是白河，所以应该说是从这密云水库往下游汇了以后，再往下整个都在这个顺义区境内，所以他就取这个潮河之潮，白河之白，成为这个潮白河。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说这个问我这个潮白河，为什么这个就从密云以下叫潮白河，上面就不叫潮白河了？我上面它就是白河 和 这个潮河，它是有这个渊源的。 潮河和白河以前就是会汇合在一起？ 不是，历史上这两条河流最初并不交汇，一个是通过多年的这个河道变迁吧，就是咱们说这个地质变迁，这里边其中呢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比如历代为了这个增加水源，它有一个在河道的进行改造，也对这个上源也有一个影响。 所以呢，咱们说这个潮河的上源，这个潮河的上源呢在哪儿啊？在现在的河北省这个丰宁县啊、 哦 它是还不在北京境内，因为这个密云的北边就是河北了嘛，完了出了古北口，它就等于就在河北境内了，所以它是发源于河北，完了它是自北向南而流啊，它是这样。 潮白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草碾子沟南山下，全长200公里，流域面积19354平方公里，经滦平县自古北口入北京市密云县境，为流经北京市北部东部的重要河流，属海河水系。解放后在这一水系上修建了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和五座中型水库、33座小型水库，以密云水库为引水源，通向市区的机密引水渠为北京市供水主动脉。潮白河沿岸其自然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水资源丰富，目前正在进一步发展中，着力打造潮白河绿色生态发展带。 实际它这个潮白河全长呢是458公里，其中呢在这个流经这个顺义区大概达到32公里。 那么历史上呢，潮白河呀还是北运河漕运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哈。我们查了资料发现这里也曾经有过漕运，而且这个漕运的船只还到过密云和顺义城区这一带是吧？ 对对对，应该说呀，这个潮白河这个漕运历史还是比较悠久呢。咱们我查了一下史书吧，它上溯可以追溯到秦代，因为秦始皇历史上有一个海运饷边的这个措施，这个海运饷边就是通过这个渤海这边走这个河道，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北运河这边最早的原始的这个道，他把这个军饷要运到这个北部城边境地区，所以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海运饷边这么一个措施，当时征集的这些军粮都是通过这个河来运到这个北部地区的，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密云这一带，在清代光绪年间的这个顺天府志上它是有相关记载的。到了这个辽代，北京成为这个都城以后，这潮白河呢仍在起着这个水运的作用。为了把这个漕运的粮食向北运，就是也是把这河道进行了一些加宽，最远的这个点能把这个粮食运到了现在的这个顺义的牛栏山。现在当然没有这个漕运这个河道了。 这是宋代北宋的时候。 北宋时期一直往这边运。明代建都北京以后，为了由这个漕运向这个密云一带供应这个边防的这些军粮。所以呢在这个嘉靖34年，也就是1555年，在密云境内又把这个开凿了这个白河东道。并对这个潮河进行了疏导，使这个河流更为宽敞，更易于通船。所以呢，把这两条河呢又往前加宽了， 交汇点， 交汇点要往前 往前提了， 往前提了。刚才咱们说这交汇点，它是有不同年代，它交汇点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这个交汇点呢，是在这个密云的河槽村，就是这个密云水库的最南边。再往南一点就进入这个顺义地界了。作为这个军事重地吧，历史上这个密云一带有设了很多这种军屯，还有卫所，就每年它需要很多的这种漕粮，应该说这个数量非常可观。为了保证这个边关的稳定，特别是这些个驻军的这些个粮食的供给，所以就要通过这个潮白河，向这些边境地区运用漕粮，也就是军粮吧。当时在这个密云和这个长陵一带设置的这个军用粮库还非常多，所以基本都是通过这个潮白河来运送的。 就通过潮白河来运送军粮啊。 对。由此来说呢，这个潮白河在这个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这个明代为了保证这个北方这个边境的供给，应该说是运了大量的漕粮。所以在当时这个船只呢由通州向北一直能到现在的密云，因为当时有些漕粮是从南方来的，船比较大。这个潮白河当时有的地方它又比较窄，又有弯道，所以就在通州把粮食卸下来，卸在小船上， 换小船， 小船往通过这小船再往密云运，所以就这样就便利了，而且大大的节省了这个运费。所以你看这个古人还是比较聪明的啊，但大船咱走不了，咱们走这个小船，因为过去在古代这个水旱灾害比较多，特别是水灾，它水灾直接影响的就是这个漕运。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永定河，包括其他这些河流，它都因为这个水灾而改道，或者而这个进行废弃一段，完了再开挖一段，它主要的目的还是保证这个漕运。所以您看这个潮白河，包括咱们这个上源这个潮河和白河，对这个北京这个大运河的作用相当大的。包括到现在，像咱们北运河的相当一部分水源还是从潮白河过来的， 应该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大运河黄花带，因为是潮白河是不能不说的一块， 是 主要一个河流。后来由于这个潮白河水位的下降，不便通这个漕运，所以漕运呢也就逐渐废弃了。其实这个漕运一直到清初还有漕运，大概到清朝的中后期才这个漕运才取消。 看来潮白河对于密云啊顺义一带的这个发展作用非常的大，所以才称它为母亲河啊。 您说的确实如此，这些年吧，这个密云区和这个顺义区在这个环境整治及这个绿化美化中把这两个河当成了重点，特别是你看这个顺义区把这个潮白河这一段整治的非常漂亮，现在应该说潮白河也成为这个京东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观，而且沿河特别是一些绿化种了很多的花，做了很多的这种人文景观，所以在这个保护这个母亲河和利用母亲河上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那么刚才呢，胡先生跟我们说到了，主要是这个京东还有京城北部的哈几条重要的河流，被称为不同区的这个母亲河。那么咱们北京的这个京西、京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河也会被称为母亲河呢？下半段请胡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说。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互化发展。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提起北京的母亲河，人们就会想到著名的永定河，史学界呢也有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之说。但是呢，北京有大大小小的水系80多条，对于居住在各区的老北京来说，母亲河指代的河流各有不同。除了永定河，咱们北京还有几条河流也被称为母亲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您说说咱北京的母亲河。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再一次欢迎扈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您好。 好，咱们下半时来接着聊。 是，那么刚才呢节目当中啊，扈先生跟我们重点说了这个大运河文化带的母亲河，比如像通州的母亲河、北运河、昌平的母亲河、温榆河，还说到了密云的母亲河、白河、顺义的母亲河、潮白河，主要是京城的东部和北部。 对，就是现在的大运河文化带上的。 是，那么接下来呢，扈先生来跟我们说说其他几个区的母亲河吧。比如说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您也说过房山的母亲河有大石河，延庆的母亲河有龟河，平谷的母亲河还有居河等等哈。 好，咱们呢先说说这个房山的这个母亲河、大石河。 大石河这个名字不知道朋友们听着是不是耳熟，因为地铁房山线上有一站就叫大石河东站，是吧？ 对，因为这个车站呢正好在这个大石河的东边，大概应该走着应该有10来分钟吧。所以呢被称为这个大石河东站。大石河呢应该说是这个房山区的最长的一个河流。它基本贯穿了这个整个房山区的这个南北。据这个房山文史记载吧，大石河是这个海河流，属于海河流域，它是大清河水系的北拒马河的一个支流，发源于这个房山境内的这个西部的山区，就是现在的这个霞云岭乡的这个唐上村。 这个地方很有名。 对，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河的上源。河道呢在这个山谷间回转以后向东，经过这个霞云岭、长操、班各庄、河北等这个 村落和这个村镇吧，在这个驼里这个地方，这有一个叫新开口村，在这出山，进入这个平原地带，最后到这个祖村向南出境，就是进入这个河北地界了，也就是河北的这个涿州码头镇这个地方，汇入了北拒马河。大石河全长129公里，其中在房山境内呢达到这个108公里，应该说是绝大部分全在这个房山地界。 这条河有什么历史吗？ 这条河历史也非常悠久。战国时期吧，大石河称为这个绳水，绳就是咱们说这个绳子的 绳 子 的 绳 子的 绳水。我估计可能这条河流是不是去了个玩像一条绳子呀？这咱们推测啊。 那个时候取名也蛮直接的。 对，它比较形象，比较直观。战国时期呢称为这个绳水，到了这个西汉时期呢称为圣水，圣就是这个圣人的圣，到了隋代呢，因为这个它临近这个大房山，当时这个房山呢是房屋的房，因为在这个房山脚下，所以也称为这个房水。到了唐代呢又称为这个圣水，五代以后改称为石子河。金代呢以这个龙泉为这个它这个河流的这个源头，所以又改称为龙泉河。你看这名字变得还挺乱，是吧？清代呢也称为这个龙泉河，到了民国时期改为大石河。 石头的石了。 大石头的河，因为它是这个流利河的这个上源，所以呢也被泛称为这个流利河。 这条河的名称这变化很大哈。 对，从战国你这一直到民国，它得有六七个这个河的名字。应该说这个大石河呢，最先汇聚的就是这个房山区境内的这个黑龙关。河北村还有万佛堂的一些个泉水，完了到了这个丁家洼河，还有折口店河，还有东沙河，实际它就是说把这沿线的这些小的河流的水全汇在一起了。它流经了这个房山区的平原地带的8个乡镇，沿河两岸村落有60多个，流域面积达到1280平方公里，占这个全区总面积的2/3。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绝对的这个房山境内的第一大河，而且我觉得要是称这个房山的母亲河，实实在在的母亲河， 名副其实了。 这个千百年来吧，这个大石河不仅这个滋润了两岸的这个肥沃的土地，也哺育了这个房山人民，还为水上行船漕运的这个货物的运输提供了很多条件。民国时期呢，随着上源水源的减少吧，大石河呢逐渐成为这个季节性河流，它就是基本在汛期，它才有水， 雨季才有， 雨季平时呢水很少，实际就成为一个泄洪河。最近这些年，就是结合这个北京市大小河流的这个整治吧，房山区呢对这个大石河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治理。如今这个大石河应该成为一条这个景观河。我前些日子也特意到这个大石河边上走了走，这两岸的这个绿化的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它修了很多这种小的这种小公园， 沿河公园， 沿河很小，公园很小，但是它是小公园套着小公园，而且人能直接到的水边，景观非常漂亮，所以它形成了什么？形成了这个人水相亲，水润房山的这个生态景观，这次应该是人当时这个房山区提出的这一个 宣传的口号， 一个口号。 所以听扈先生您这么一说，才知道原来房山的大石河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而且现在真的治理的也是山清水秀的哈。 应该说是很漂亮的，而且这个我看这个很多咱们城里的人呢，都特意开车到那儿去玩去，因为它自然景观很漂亮。它应该说人文景观，沿河现在没有，说就有个大的比较庙宇啊，或者有个大的什么寺院，它没有。但是它这个绿化的这种，比如沿那些栈道走，那个走廊走，确实很舒服。 哪天我也去体验体验哈， 坐着看一看。 好，咱们再来说一说延庆的母亲河龟水河。这个龟字，这个写法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哈？这龟是左边一个女子的女，右边一个是为什么的为。 这个字比较生僻， 对，龟水河一个比较生僻的字，所以容易读错哈。 对，比如这个字吧，我最早的时候见到这个字没查字典的时候，还给念成了这个尾河，后来我又听了很多人念，都念成了这个尾河，还有的呢念成了渭河，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个延庆的，人家发音非常准，人家说的就是龟河， 龟河， 龟水川，因为他是在这个我的朋友正好就住在这个河边嘛，他住在这个延庆这个越剧园边上，紧挨的就是这个龟水川，人家说叫龟水川，应该说这个龟河呢，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可是呢，在咱们国家叫龟河的呢，有好几条，比如叫龟水呀、龟水川呀。咱们现在说的北方的，基本说的就是北京西北部这个延庆县的这个龟水河，也可以说这个龟水成了这个延庆的这个专利。所以延庆人对它有特别的情感。 我这个去了几次这个延庆，特别是在这个中午有一吃饭的时候，人家一聊起这归瑞河的历史来，有时候我特意跟人聊一聊嘛，有些历史咱们了解，人家聊的特别特别亲切。应该说这个归河呢，它是古称沧河，就是这个三点水的一个粮仓的仓，就是沧州的 沧， 哎，也称这个清漪水。 嗯， 而这个归河之名呢，是从这个唐代才开始的，在这之前还没有这个归瑞河之名。归水的这个河源呢，是这个山西的永济县的一条小河。传说尧为了考验这个舜，将两个女儿嫁给他， 就尧舜禹那二位哈， 对， 尧帝和舜帝。 舜呢，便将这个二女安置在这个归瑞河之滨，让他们如普通农家妇女一样劳作，因而得到了这个尧的信任。到了南北朝以后，人们附会这个古潘城，也就是这古潘城，就是现在这个河北涿鹿县这个宝带镇，是舜的这个都城，所以呢，将这个潘城中的一条小河改名为归河。 刚才您说到这个归河是发源于山西的啊，为什么这个北京的这河是从山西发源的呢？ 这主要还是跟这个地质有关。你比如咱们说这个北京的母亲河，这个永定河，永定河的最上源也是在现在的这个山西境内，它是通过山西向这个东南流，经过河北，比如咱们大家伙知道这个灌顶水库，再往南走，完了才开始进入这个北京的地界。 嗯， 美丽的归水河，中国的高山都在西面，所以西高东低，河流自西向东流入大海。 有没有向西流的河啊？ 有啊，咱们北京延庆的归水河就向西流，它是延庆地区的内流河，一路曲折蜿蜒，自东向西斜穿延庆盆地 啊， 灌顶水库。 灌顶水库1954年才建成，以前流到哪里啊？ 这个地方很有名，它叫桑干河。 我看过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这个吧？ 没错，归水河、桑干河都是永定河的上游水系。延庆的地势北、东、南三面都是山，东高西低，所以水自然向西流淌了。 这个字好生僻的感觉，有木有？ 龟字是上古八大姓之一。 龟字的来源和归水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人常说三皇五帝，五帝就是皇帝、颛顼、帝喾、尧、舜。尧帝老了，想找一个有才德的人传帝位，尧发现了舜。舜的爸爸是盲人，母亲早逝，娶了后母，又生了弟弟，他们对舜都不好。 可是舜心地善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深受百姓赞扬。 尧经过了解，把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让他迁居到了一条水边。舜和娥皇女英生活的地方土地肥沃，却有野象出没，毁坏农耕，经常伤人。舜想要制服野象，但几乎被野象所杀。在娥皇女英的帮助下，舜最终驯服了野象。后人把舜帝驯象而居的地方叫做龟。 大家放心耕种吧。 谢谢舜，谢谢娥皇女英。 说文解字里解释，最初的龟字形似女子手牵大象，舜居住的河流就叫做归水河，舜从此以归为姓，称为归姓的始祖。 龟字的历史真是悠久啊。 娥皇和女英在归水之滨像普通妇人一样辛勤劳作，一年复一年，归川大地成为幸福的家园。尧禅位于舜，尧的女儿也被人们千古传颂，成为勤劳而美丽的归水女。今天延庆还修建了塑像来纪念 归水女勤劳又勇敢，要向他们学习。 所以延庆的这条归河应该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 对，可以这么说吧，它是见证了这个4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的重大事件。是哪个重大事件呢？那就是著名的这个涿鹿之战，还有阪泉之战。这个懂点历史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两个名词应该是都比较熟悉。早在1500年前，北魏的郦道元曾经亲临这个归河视察，并在这个水经注中有些文字记载。这应该说是对归河记载的比较早的这个文献记载，是由这个郦道元来做的。金代和元代的这个帝王也非常青睐于这个归河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山色， 应该说历史上应该在很久吧，应该没有这种现在这种工业的话，这种开发的这种大前提化，应该说这景色是特别特别漂亮的。多次的那个游幸和铸币，到了这个明清时期，这里就成为这个旅游胜地。当时这个有一个景观叫什么，叫归川积雪，它是这个延州，也就是延庆八景之一。 也就是说这个龟河上的这个雪景是特别的美哈、 对，冬季也比较美，现在的冬季应该也是不错。 确实延庆这边的这个雪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即将举行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也是主要的赛区之一，这里有三大场馆现在都已经通过了验收。 对，由于这个延庆境内多山，所以呢龟水河呢多在这个山谷里穿行，每到下雪以后呢，这个满山呢被雪覆盖，景色非常漂亮，所以也成为这个延庆的冬季的一大亮丽的一个景观。 刚才呢给我们介绍的是延庆的龟水河，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平谷的母亲河居河吧。要说这个居字呢也略有点生僻，这个居呢怎么写呢，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这个句子的句哈、句号的句，叫居河。 所以这个字儿您刚才说了特别生僻，所以有些人吧给他念成聚合，甚至有人给他念成苟合，真是这个还真不奇怪，这个可能这个字儿咱们目前见的还真是比较少。居合呢发源于河北省兴隆县青松岭镇一带，今天的这个天津冀州，进入这个北京的平谷境内，后来到注入这个海子水库，海子水库就现在的这个金海湖，西部呢主要流经这个平谷的大部分地区，完了在这个马房镇再向南流，完了进入这个河北的这个三河，就是河北的三河市。它的主河道总长呢是206公里，流域面积呢是712平方公里，其中呢在这个平谷境内河道的总长是54.4公里，流域面积呢是952平方公里。 刚才啊您说到了这个兴隆县的青松岭镇，这个是老电影《青松岭》里头的那个青松岭吗？ 对，那个1973年上映了这个电影《这个青松岭》，因为应该说这个电影当时还是很火爆的，它反映的就是当时这个青松岭镇农村的一个故事。所以现在我觉得应该60岁以上的人，如果提起这个张万山、提起钱广这些人物，我觉得大家一会儿应该有所记忆。特别是说钱广赶大车这个啊，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啊，而且特别这中其中那个插曲《长鞭》啊一甩啊，很多人听起来非常欢快。居河呢，它的发源地就在这个青松岭的镇的一个山坳里边，它当地有泉水嘛，所以它上源就在这个青松岭镇。历史上呢，这个居河也应该为这个平谷人民吧提供了水源、灌溉，还有这个航运，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呢，也是这个平谷区这个泄洪和排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流，也是这个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一个生活主要的一个水源地。所以呢，被这个平谷人呢称为这个母亲河。居河呢，古代呢称为这个居水，广汉川。 那居河的这个居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条河叫居河呢？ 实际这个居河这个得名啊也有一个历史变迁，它最早的时候呢是叫这个居水，也叫这个广汉川。这个居河之居呢是怎么什么意思呢？有这个史学家考证认为，这个居河这个居字呢与这个古代这个渠，就水渠的渠是同义，古人呢写成为渠河，也就是说这个居河的古人的写法叫渠，可能这渠就是取水呗， 水渠的意思。 水渠，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居河呢，最早的这个名字见于这个战国后期的这个书籍，叫《竹书纪年》这本书里边有这个记载。通过该书的记载呢，可以知道这个居河至今至少有这个23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名字从没有改变。也是这个北京地区名字使用最长，也就是最古老、最稳定的这个一个河流的名字。这个说起这个居河呢，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咱们北京的河流啊大多数都是从这个西北向这个东南流， 这跟北京的地势， 这跟北京的地势有关。而这个居河这个北京段其中有一段是从东向西流，也这个很有特色，与这个金鸡河汇流以后再向这个东南流，它有这么一个回旋的这个一个走势的。 这个流向还真的是蛮奇特的哈。 对， 那居河开辟过漕运吗？ 居河开辟过漕运，而且它这个漕运呢是在北京众多这个河流中最早开辟的这个漕运。应该 最早呀。 对， 那是什么时候？ 咱们前面提到了一些河流都有漕运啊，但是这个居河要都要顶他们要早。 早在什么时候呢？早在战国时期，河水就已经开始通航了。因为在这个平谷县志，咱们这现在说的平谷区，因为平谷区是改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在最早有一本书叫《平谷县志》中，它就有这个记载。记载的是什么呀？就是东汉末期，曹操呢开这个平鲁渠和这个泉州渠，这两个渠呢，现在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天津这境内。当时呢，向北进行引水的时候，就借用了这个居河，也就是说，把这个河水由这个天津那边的向北运，一直运到了现在这个平谷地界，也就是最早的这个水道运输，就是借用了这个居河。这无疑为以后各代南北物资的这个交流、军事供应打开了一个通道，从而扩大了这个河水的这个运输范围。所以说这个居河的漕运一直延续到了这民国时期，达到了2000多年。 嚯，这时间够长的。 因为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刚才说的这个北运河吧，北运河只到了这个清末就没有了，而这永宁河呢更早，它的漕运断得更早。你看这个居河一直到民国，我查一下这个民国的老地图上还画着这个码头的这个图形呢。特别是明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平谷成为这个边防要地，平谷县境内这个驻军达到数万人。为了这个保证这个边防的这个供给，就是这个漕船，也叫驿船，驿站那个驿啊，驿船由今天的这个天津装船运粮食、海盐，还有一些个军需品，沿这个基运河北上，完了向平谷运输，其中就经过了这个居河。同时呢，将这个平谷、密云，包括兴隆县所产的这些个果品、药材，还有一些个皮棉，又经过这个居河，由北向南，又运到了这个天津、塘沽，还有京城各地。所以每天呢，往来的船只很多，都行于这个居河之上。咱们说的这个居河这个景色，其实也有一道景观，叫什么？叫居水晚渡。这是这个平谷八景之一。你看过去各区县都有八景，它在哪儿？在今天这个平谷镇这个东四渠村的南边。这儿最早呢，这儿有一个渡口，每到晚上呢，这个渡口的这个码头上停了很多这个船只，渔火点点，景色非常漂亮，而且这个人都上船上岸进行交流啊、游玩呢、形成这个一景。所以这个景色呢，一直保持到清末也有这个景色。 居水晚渡，平谷八景之一。 对， 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通州、昌平、密云、顺义、房山、延庆，还有平谷的这个母亲河啊。除了这几个区，还有哪些区有母亲河呢？ 我还查询过相关资料，比如这个怀柔的第一大河吧，是这个白河，也就是这个潮白河的上源，它是大致呈那个东西走向，穿过这个怀柔区的这个中北部。但是呢，目前还真没有说这个白河是这个怀柔母亲河的说法 啊。 我查了很多资料，还真没有。而那个大兴区和门头沟区呢，都将这个永定河称为这个母亲河。实际呢，仔细分析一下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您来给我们说说有什么道理呢？ 比如说这个大兴吧，大兴地处这个北京的最南部，实际它的形成呢与这个永定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永定河这个故道，从它出土了一些文物，它能见证了这个大兴与这个永定河的不解之缘。从地域上看吧，大兴区位于这个永定河的冲击扇面的小平原上，它一共是1000多平方公里吧，大部分都在这个平原的这个地带， 永定河冲击扇上。 对对，从这个行政地图上看，大兴区的西部和那个南部是以这个永定河为界，与周边的这个区县，主要是房山还有河北的一个县吧为邻。永定河呢，像一个这个弯曲的一个臂膀，将这个大兴区揽在这个怀中。可以说这个永定河孕育养育了这个大兴，所以呢，这个大兴人呢很自豪的将这个永定河呢称为母亲河。我觉得应该也是在这情理之中的。 这是大兴啊，永定河是大兴人民的母亲河，门头沟也把永定河称为母亲河啊。 门头沟与永定河的情缘可以追溯到300万年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门头沟有一座著名的村落叫三家店，它是连接这个京城与西山的这个主要门户。300多万年前，说起这个门头沟与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渊源更深。因为这个永定河呢，一共是在北京呢是170公里，其中在门头沟就达到102公里，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河道门头沟占了绝大部分。如果说仅仅就是从这个流域面积而言，这永定河在门头沟区的流域面积也是最大的，达到了1368平方公里。所以您看，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在北京的这些个流域的面积 和这个刘成在门头沟占了绝大的一部分，是吧？所以应该说这个门头沟人将这个永定河称为母亲河，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也是恰如其分的，是吧？ 确实很有道理。永定河的大部分河段呢都在门头沟境内，而且啊，人们一说到永定河往往会先想到门头沟，所以确实如您刚才所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更是门头沟的母亲河。 对，而且呢这个近这么20多年吧，这个门头沟区特别重视这个永定河的这个研究，特别是永定河的文化研究。他早在这个2005年就成立这个永定河文化研究会，对这整个流域的这些个地质啊，特别是文化呀、人文资料啊，进行这个研究和这个考察。特别是他们还出版了这个叫永定河杂志，还出了很多这个永定河的书籍，应该说对这个永定河的文化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特别感谢胡先生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和母亲河有关的内容，很多内容也可以说是鲜为人知的哈，也由此唤起了人们对于母亲河的热爱。也再一次感谢胡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城在这些河流的不断滋养和浇灌下获得了生机活力，发展的生机勃勃。漫步在这些河畔，穿行于绿地柳荫之间，欣赏着萋萋芳草竞艳，感受着碧水蓝天的交融，追忆着千百年的前尘往事，万般美景低吟浅唱着一个动听的时代新曲，也祝愿我们的环境更美，生活更好。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河畔虽然凉爽，河道内捕鱼吸水存在安全隐患，河畔漫步千万别下水哦。大雨之后尽量远离河道、沟道和危险的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故宫。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就称紫禁城。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围有高10米的城墙，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真可谓有金城汤池之故。四座城门，南面为午门，北面为神武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风姿绰约的角楼，民间有9梁18柱72条脊之说，形容其结构的复杂。咱们现在去故宫游览参观，就是从午门进入，由神武门离开了。宫殿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最辉煌的篇章，历来是中国古代营造的重点所在。紫禁城宫殿更是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当时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最高水准。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华贵富丽的乾清宫，布局精妙的御花园，都成为故宫的标志。紫禁城自1420年建成，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度过了600岁生日。 数百年间共有24位皇帝在这里生活居住，统治国家。历经600年兴衰，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如今昔日皇宫禁地那占地112万平方米的重重宫阙，既是收藏明清皇室珍宝的巨大宝库，也是记载明清宫廷历史的鲜活档案。故宫博物院成立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既是明清故宫紫禁城建筑群与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体系完备，涵盖古今，品质精良，品类丰富，现有藏品总量已达180余万件套，以明清宫廷文物类藏品、古建类藏品、图书类藏品为主。故宫不只是高高在上的宫殿，它也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源流之一。帝王将相只是过客，鼎盛王朝也不能永恒，然而这座宫殿所承载的文化却延续至今，代代相传。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